呢次同大家讲个故仔叫《人皮面具》。阿王咧系一个旅游爱好者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佢都会喺当地买啲纪念品。呢一日，阿王就嚟到一个山间小镇里边，嗰度环境宜人，湖光山色的风景令阿王流连忘返。呢度有一个卖工艺品嘅街市，里面人头涌涌，非常之热闹，各种工艺品琳琅满目。阿王转咗半日都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失望之余，阿王就去到这个街市的尽头，就见到一个满面皱纹的阿婆在那里卖一些小商品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周围的摊位都好像有意无意地疏远的阿婆，阿婆那里就好像一个孤岛与世隔绝。于是阿王就走了过去，见到摊位上有一个非常精致的人皮面具，做工十分之精细，同真人的样子都没什么两样，非常之神似。那张是一张仙女的木面具，眉的中间还印着一粒的红字，更加令这副面具惟妙惟肖。而且这张面具的手感十分之好。阿婆啊，这个面具几钱啊？阿王就问她。但是听到阿王这么问，周围的人都露出十分恶意的目光，吃惊地望着阿王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这个啊，十蚊鸡啊。阿婆苍老的声音好像是另一个世界讲出来的，这样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。尤其是她那双阴冷的眼睛，被人看到汗毛都倒立。于是阿王就拎出十蚊鸡，拿起个面具就走了。阿王突然之间见到周围的人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他。 姑娘仔啊，等一下。 阿王望回后面，原来是一个中年大叔。什么事啊叔？中年男人警惕地望着周围，然后细声地说， 姑娘仔啊，刚刚买面具的那个阿婆是个巫医来的，她的东西你都敢买？即刻将个面具丢了她啦，不是就会出事的啦。 见到中年人这么认真的样子，阿王都觉得有点不多妥，然后顺手就将面具撇在路边不要了。回到旅馆，阿王就有点心神不宁，因为在回来的路上，他总觉得后面有一双阴冷的眼睛望着他， 哆哆哆。 门外传来一种敲门声，是王小姐吗？这个是你朋友送给你的礼物。望着这个包装精致的盒，阿王就有点郁闷了，因为他在这里都没有朋友，是谁送给他的呢？出于好奇，阿王就打开个盒，里面是一件十分华丽的衣服，无论是材质或是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。这件这么漂亮的衣服是谁送的呢？阿王忍不住就穿上件衣服，看着镜里面的自己，阿王就有点自卑了，因为这件衣服实在太漂亮了，但是自己呢就生得平平淡淡，多少就有点失落。突然之间有一张人皮面具跌了下来，阿王先是一惊，这张面具我不是掉了吗？怎么会还会在这里？阿王拿起面具望着这张面具倾国倾城的容貌，心想如果自己是这张面具的样子就挺好呢。突然之间阿王听到一把声， 带上他，带上他。 把声好像有一种魔力咁，听到阿王不自然咁就将面具戴在面上，看着镜里面的自己，阿王十分之满意。突然之间他见到镜里面出现了阿婆的身影，虽然说只是一闪而过，但阿王清楚地见到阿婆诡异的微笑。镜里面的画面再一次出现诡异的景象，有一个漂亮的女仔在那伤心欲绝，满面的眼泪，个眉中间还有一粒红痣。阿王觉得这个样子好像在哪里见过，然后一把锋利的刀在那个女仔的手腕上划了一刀，血如泉涌，一滴滴地流出来。镜中的女人竟然对着自己在笑，滴滴滴，哪里传来的声音？ 阿王驚恐地見到自己腳下面是一大片鮮血，手腕上一滴滴的鮮血不斷流出來，鏡中的女孩和任皮面具竟然一模一樣。巨大的恐懼將阿王推向死亡的邊緣。當阿王再次醒來的時候，發現自己在一間昏暗的小屋裡面，一點力氣都沒有，好像的身體已經不屬於自己一樣。這裡是哪裡？阿王有氣無力地說， 你醒了，姑娘仔，你不要怪阿婆啊，我的小女一年前自殺了，我用法力保住了她的靈魂，我將她的面皮切了下來，在裡面下了一個咒語，你戴上之後她就可以復活了，而你就代替她，不用擔心，我會將你的面皮剝下來，在上面學上咒語，等下一個人來將你的面具戴在面上，你就可以復活的了，不過要等幾耐我都不知道的。 幾日之後，阿王的同學阿小李呢就來到這裡，在阿婆的攤位上就見到一張好像阿王的人皮面具。